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陡然从客厅传来的窗户拉动声让朱守成的血液瞬时逆流，他想到了池小池放在客厅桌子上还没来得及收拾的书本，心脏几乎停跳。他松开压制住池小池的手，拔足朝外奔去。他就这样敞露着半个怀，在卧室门口和楼影面对面撞在了一起。朱守成张开双臂扶住卧室门框，试图阻住楼影前行的路。 小楼，你怎么进来的？ 但是他却弄巧成了拙，手臂一抬，把他身后挣扎着往前爬的池小池彻底的暴露了出来。池小池浑身无力，咚的一声滚下了床铺。见了楼影，池小池的委屈和恐惧才嗡的涌上了头，张口就是颤抖的哭腔。 楼哥，楼哥救我！ 楼影是大城市里来的，在报纸上读过某些类似的新闻，如今见到池小池几乎被扯掉的小短裤，他还哪里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向来温文的眼里染上了三分暴力。朱守成眼见一切滑向了不可控制的境况，也发了急。 这都是误会，我和他…… 楼影一句也不肯和他多废话，猛抬一膝顶中了他的胯间。朱守成登时疼得面目扭曲，捂着伤处痛唤时，楼影捡了个空档钻进卧室，把池小池从地上扶起，握住他怕得直抖的手，轻声安慰他。 没事。没事了，罗哥来了。 朱守成吃了痛又被逼上了绝路，眼底的紫红血丝也一分分绽开。他绝不能让这两个人走出去。自己精挑细选了这么久，最后相中池小池，一方面是看他长得好，另一方面是看中了他父母对池小池的冷漠和不上心。朱守成敢保证，就算池小池说出去，以他那皮猴子的性格也没人会信他。但是楼影就不一样了，这种事情一旦有了人证，他就彻底完了。他一个箭步窜上去，扳住了楼影的肩膀，要把两人拆分开来。楼影近距离看到了池小池憋得发紫的脸，以及肩膀上可疑的口水印记，怒火中烧也跟着发了狠，一把抡脱朱守成的手，并一头撞在了他的下巴上。 小石，快跑！ 疼痛激发出朱守成骨子里的兽性，他一把拧住楼影，和他从卧室一路厮打了出去。朱守成占了身高与体重的优势，又是一个气力上壮的成年人，楼影不过是一个16岁的少年，就算常常修理机械，修出了漂亮匀称的肌肉线条，说到底也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不懂什么打架的技巧，也没什么经验，慢慢便落了下风。眼见扭打逐渐激烈，池小池知道以自己现在昏昏沉沉的状况根本就没法上去拉架，他靠着方才积攒下的体力一路半踉跄半爬到门口，奋力拉开门栓，争起全身力气大喊道： 着火了，救火了！ 听到池小池的呼救声，朱守成立时方寸大乱，手上发了狠劲儿，低喝一声，把正面捉住他衣领的楼影从地上抬起，往前狠狠一推。就连朱守成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和楼影一路扭打到了窗边，而楼影开窗进来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把窗户重新关好。他亲眼看到楼影从朱守成身上凌空掀了出去，大半个身子撞出了窗外，继而失去重心向后翻倒。他就这样消失在了窗口。 他的身体牵扯着池小池的心，呼啦一下没了踪影，在池小池的胸前留下了一个空落落的大洞。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一辆运满了空纸箱的三轮车会那么刚刚好的停在朱守城的窗户底下。楼影头朝下摔下去时，后脑撞在了三轮车后车厢的铁笼边，又滚摔在地，堆得一人多高的纸箱子哗啦啦的倾斜下来，把楼影的身体彻底掩埋。池小池完全忘记了走路的方法，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滚下楼的，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达楼影身边，怎么扔开乱糟糟的纸箱的。掀开纸箱，看到楼影的脸和睁着的眼睛，又摸摸他的胸口，还有心跳。池小池一口提在喉咙口的气才略略松弛了下来。但只不过数秒之后，楼影就咳嗽出了大量的血沫。池小池呆住了，满目鲜艳的红让他的大脑不会转了。 龙哥， 池小池不敢叫得太大声，不敢拉扯他，生怕自己震散了最后的一点生机。他在一瞬间变得胆小起来，一双手轻轻碰了碰他的前额，又碰一碰他的嘴唇，和他的主人一样茫然。 龙哥， 池小池跪在地上，仰头看着楼影摔下来的地方。他想，只是两层楼，两层楼而已啊，没事的，一定没有事儿。 你快去打电话，打120，快！ 朱守城的嘶吼打断了他的自欺欺人。池小池愣愣地看向他，脑中闪过断续的信息碎片。 电话，我家的电话坏了，朱守城家里的也是。电话局那边的线路故障，整栋楼的电话都坏了。120，是要打120救楼哥，要去接电话，要把楼哥留在朱守城家，要把楼哥留给朱守城吗？不行，不可以。但是我不去，还有谁能去？朱守城吗？万一他跑了呢？万一他故意拖延时间？ 不敢再耽误时间，池小池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一语不发朝远处奔去。他像是刚刚学会跑步的孩子，跑出不到五六步就啪的一声跪倒在嶙峋的碎石子路上，膝盖手心大片大片地渗出血来。池小池不知疼，他一言不发重新站起来，在傲热干燥的空气里狂奔而去，像是要奔跑着逃离逐渐蔓延开来的血腥气，逃离这个可怖至极的梦魇。从一楼角落老朽的防盗窗里露出两张好奇的小学生的脸，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年龄不过六七岁，父母离开家时把姐妹两个锁进了家里。池小池的呼喊声和坠楼时发出的巨大动静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门是出不去的，他们只好隔着窗户远远观望。他们看到满地的箱子，还看到蹲着的朱老师和躺着的楼影，但见这两个人久久没有动，他们也就丧失了兴趣，继续去玩他们的七巧板了。朱守城鼻腔里都是血腥气，大部分是他急火攻心大滴大滴涌出的鼻血。他半跪在楼影面前，不住拿手背擦拭着渗血的鼻孔，脑海里重重叠叠的全是乱码。然而很快，他从乱码之中辨识到了一丝有用的讯息。地上的楼影还有些微的气息，眼睛半睁，不知道是清醒还是休克了过去。朱守城望着这样的楼影，心中的念头逐步清晰了起来。 他不能活，楼影一定不能活。 朱守城伸手握住了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犹豫片刻，再垫在楼影枕在的乱石上的后脑之下。紧接着他颤抖着在衣襟上把鼻血擦了个干干净净，又唾了几口唾液在掌心搓匀，确认把手弄干净了， 他才从衣服内兜里摸出了一卷钱，简单清点了一下后，轻轻塞在了蝼蚁的裤兜里。